蓝长空，金色细沙，沙中一串绿灯。黄黄阳光躺于凳中，海鸥也已近。就在夏日沙滩里，有个少女的足印，能令沙滩也增高气温。唇如红酒的她眼睛，好比千个热吻。黄黄阳光之中，我心偷偷带着疑问，默默在问她可会笑向我这边走近，和让我弄皱她那红裙。桃色的心事，如今不可以涂上一片白，甜梦我是无法去制止。蓝蓝长空，金色细沙，沙中一串绿灯。黄黄阳光躺于我身，他却未行近。默默望着他飘去，笑笑摆脱清风去，待害我弄皱他那红裙。蓝蓝长空，金色细沙，沙中一串绿灯。黄黄阳光躺于凳中，海鸥也已近。就在夏日沙滩里，有个少女的足印，能令沙滩也增高气温。唇如红酒的她眼睛，好比千个热吻。黄黄阳光之中，我心偷偷带着疑问，默默在问她可会笑向我这边走近，和让我弄皱他那红裙。桃色的心事，如今不可以涂上一片白，甜梦我是无法去制止。蓝蓝长空，金色细沙，沙中一串绿灯。黄黄阳光躺于我身，他却未行近。默默望着他飘去，笑笑摆脱清风去，待害我弄皱他那红裙。